他喜欢， 他喜欢 弹着吉他， 弹着吉他 唱出他心中的幻想啊。有一个快乐的女孩，她说人间充满欢笑。她喜欢， 她喜欢 骑着单车， 骑着单车 奔驰在阳光下。那天我曾经见过这女孩，我请教她快乐。 他喜欢 骑着单车， 骑着单车 奔驰在阳光下。有一个快乐的女孩，她说人生充满希望。她喜欢， 她喜欢 唱出他心中的幻想。有一个快乐的女孩，她说人间充满欢笑。她喜欢， 她喜欢 骑着单车， 骑着单车 奔驰在阳光下。那天我曾经见过这女孩，我请教她快乐的秘密。她说你， 她说你 想知道， 我想知道， 就请与我一起。有一个快乐的女孩，她说人间充满欢笑。她喜欢， 她喜欢 骑着单车奔驰在阳光下。